都住一块儿了吗？ 你在哪儿睡呀？ 我在床上睡呀。 太巧了，我也在床上睡呀。 这有点太血腥了，这个。不是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街坊。你铺什么盖什么睡呀？ 我铺一个绿色的底，红色的棉被。 太巧了，我也铺一绿色的底，盖一红色棉被， 这就一被窝去了。 哎， 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您出去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街坊。哎，你跟谁睡呀？ 我跟我媳妇儿睡啊。 太巧了，我也跟你媳妇儿。 出去！我一屁股坐。别说，哼，这招还挺管用。 啊， 高老师， 嗯。 光顾着跟我聊，也忘了跟您聊。 是， 您现在住在哪儿？ 我 啊， 我住庙里。 哎，不是，那庙里能住人吗？那个，您说一准地方。 你猜？ 嗯， 你猜对，我打死你。 慌，那不猜了。不是，您到底住哪儿？ 朝阳区。 呵，太巧了，我也住朝阳区啊。 哦，你也住朝阳区 啊？ 住哪儿住哪儿呗。 哎。好，不抬杠，不是你也得跟我抬杠。你说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怎么 套路出牌呢？ 我怎么没见过你呀？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俩不得拜街坊 哦。 哎，您住哪个小区啊？ 我住晨光家园。 呵，太巧了，我也住晨光家园。 我怎么没见过你呀？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俩不得拜街坊吗？您住几号楼啊？ 我住二号楼。 呵。太巧了，我也住二号楼。 我怎么没见过你？ 您出去早，我回来吧，拿来不得拜街坊吗？哎，您住几层啊？ 我住地下十八层。 哎，呵，太巧了，我也住地下十八层。 挺好。 不是， 我怎么没见过你呀？ 啊，我投胎早，您投胎晚，咱俩不得拜街坊吗？不是您住几门啊？ 我住负1801啊。 哈，太巧了，我也住负1801啊。 我都没见过你呀。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俩不得拜街坊吗？您睡里屋睡外屋啊？ 里屋。 呵，太巧了，我也睡里屋。 我都没见过你呀。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俩不得拜街坊。 哦， 哎，您枕着什么盖着什么睡呀？ 我枕着夜壶盖着凉席睡。 那好体格你。呵，太巧了，我也枕着夜壶盖着凉席睡呀。 那我怎么没见过你？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俩不能拜街坊吗？ 哦， 你陪谁睡呀？ 我跟你嫂子睡呀。 呵，太巧了，我也陪我嫂子。这占便宜了你。 谁占你便宜了？ 讨厌 你。谁讨厌了？ 有毛病吗你？ 这喜欢跟您聊天吗？ 那也没咱们聊， 套套近乎。 没这么套的， 不是，就是跟您说， 不像。 其实我很喜欢你们这块演出的氛围， 多好啊！ 你看刚才 啊， 在后台有一个演员问我了， 问你什么？ 就是李林呢？ 啊， 问我了。 我们演员， 小潘，咱后台有一同性恋， 这可别逗啊！ 不是谁呀？ 问问。 你亲我一口，我告诉你， 这同性恋找着了。 别逗我啊！别逗我、啊！这演员各有各的方式， 各有各长处嘛。 但是知道你为什么不行吗？跟这些演员比， 我今年就犯小人。我跟你说， 错了。 怎么的？ 你们家是不是28辈死了一个？ 您这辈儿我特难倒，您知道吗？ 就说你这个三亲六故、远方亲戚，是不是有人最近死了？ 我父亲刚去世。 嘘，来头看。 嗯， 看见你爸爸了吗？看。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 演出开始了。 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 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话说在一家电台的旅游节目里，这天主持人正在采访一位风尘仆仆的大旅行家。 旅行家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现在已经游览了世界上所有的地方了。我想问问您，在这些地方里，最能让您舒心写意、痛快淋漓、无比愉快的景点是哪里呢？ 旅行家答道：“是洗手间。”主持人。 单位同事小飞今儿到了办公室以后啊，让大家眼前一亮，因为他把一头秀发给剪短了。这同办公室的李姐啊，就首先不无惋惜地站起来说了一句：“ 哎呦呦呦呦，你瞧瞧以前长发飘飘多好看呢，怎么看怎么像一淑女。你瞧你现在，又可惜了，怎么剪短了呢？” 坐对桌的小周呢，也在旁边起哄假样子：“ 是啊，你说这可惜了了一头长头发，不过话说回来，这短发也不赖，看着挺俏皮的哈，以后再别剪了啊。” 这俩人说完就走了。小飞啊正在那儿心里不高兴呢，这个时候啊，坐在他隔壁的赵哥又开始说话了。 我说小飞啊，我听说女孩子剪短发之前都要做激烈的思想斗争，有人得想好几个晚上才能下决心呢，你这做了几天斗争啊？ 小飞听了赵哥的话确实有点生气了，他没好气儿的回答了一句：“斗什么争啊，一天都没斗争。” 真的？哎，我说小飞，你就真的没斗争？怎么就能这么坚决下手把长发给剪了呢？ 就是没斗争，怎么着吧你？我告诉你啊，我昨天跟我男朋友领结婚证去了，领完证出来，我男朋友跟我说：“宝贝儿，赶紧把长发给剪短了吧。”我告诉你啊，以后你要是再拉直烫发染发，那花的可就不是我的钱了，那是咱家的钱。我一听他这话，我想一对呀，所以我立马就把头发给剪了。话说单位同事王哥是个怕老婆的人，在他们单位是尽人皆知，可是王哥吧死要面子，总不肯承认，他老跟别人说家里头他是老大，地位那是相当的高，大家只能当他是自说自话，笑过也就罢了。 这天呢，单位小刘去遛弯去了，刚好就走到了王哥他们家楼下，就看见王哥正带着自己家那哈巴狗在遛弯呢。于是乎呢，小刘就上去跟王哥打招呼，两人就这么聊开了。聊着聊着，他们就突然发现楼上一扇窗户打开了，王哥他老婆探出半个身子，冲着楼下的王哥大声喊道：“ 哎，开饭了，开饭了啊！别在外头瞎聊了，老大老二都给我上楼吃饭。” 听到老婆的喊声，王哥显得挺难为情的，他低着头牵着狗就往回走，一边走啊，他一边跟小刘说道：“ 那什么，小刘，咱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我得赶紧陪我们家老大回家吃饭去了。” 这天在小镇上的一个药店里，药店老板啊，突然就欣喜若狂的又蹦又跳，手舞足蹈。他旁边的伙计吓坏了，就问他：“ 经理先生，你这是怎么了？又蹦又跳的，而且还大笑不止。你看，朕的架子上的药瓶都快掉下来了。” 这经理一边笑一边回答道：“ 你还记得吗，小子？去年咱们药店的水管子跑水，你记得这事吗？”“ 记得，经理先生。可是这件事跟您现在这种状态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了，蠢货，你回头看看谁来了，就是那个家伙，那个人就是去年给咱们修水管子的管道工人。今天他终于来到咱们药店买药了。”“ 嘘，严肃点，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话说有一天，史密斯夫妇啊，两个人准备去度假，可史密斯先生呢，又不太放心留在家里的孩子，他太太就安慰他：“ 别担心孩子和其他问题，亲爱的，孩子可以放在我妈妈那儿，另外咱们家的狗和金丝雀可以放在邻居大妈家，还有咱们家的小猫咪可以暂时交给看门人罗里先生，所以我们只要专心的准备去度假就好了，没什么可担心的。” 听到了妻子的话，这史密斯先生还是有点犹豫不决。他太太看到他的表情，继续向他说道：“ 你还在犹豫什么？我不是都跟你说清楚了吗？所有的事情都不用我们操心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这史密斯先生终于说话了：“ 我是这么想的，太太。如果真能像你说的那样，那么我们的家就会变得很安静。既然都这么安静了，那我们干嘛还非要去出门度假呢？” 真的爱过。 的哭泣，允许自己失去了你，失去所有美丽记忆。 DJ 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生旦净末大变脸，人物活灵活现。请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有这么两个美国中年人啊，在纽约的一个小巷子里面碰上了。这俩人呢，这个脚好像都不太利落，两个人的左脚都不好使，所以他们是面对面这么一瘸一拐走过来。当他们碰上的时候，其中一个中年人看着另外一个人的左脚，然后用同病相怜的口吻指着自己的左脚，非常愤怒地说道： 该死的战争，越南一脚六脚。 听到这个中年人的话，那第二个中年人啊也停了下来，他非常认真地对那第一个中年人说道： 该死的香蕉皮，就在前面20步远的地方。 话说有这么一天晚上，俩同事喝高了，从饭馆出来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踉踉跄跄往家走，一边走一边聊天。 我跟你说啊，这女人吧都是大嘴巴，就前两天我刚跟我老婆说点事儿，哎，第二天就给我散出去了，你谁都知道了，我多没脸呢。 听到第一个的话，第二个回答道： 那也不一定，要有时候女的保守秘密，保守瓷实着呢。您就说我老婆，我跟她结婚都30多年了，她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她究竟把我每个月工资都藏哪儿了。 话说这天的大街上，一位推销员站在自己的那辆卡车上高声叫卖： 快来看呐，最新的产品测谎仪，无论你是男人女人好人坏人活人死人，只要你一说谎话，灯泡马上就会亮起来，百试百灵，货真价实，有备无患，以防受骗。 口沫横飞的推销员说完这番话之后，向旁边看了看，他突然发现围观的人群当中有一位先生不住的摇头，于是他就向这位先生问道： 这位尊敬的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在这已经看了好半天了，您一声也不吭，为什么您不买一个呢？ 这位先生答道：推销员先生，我刚才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在那说了这么多，你卖的这个东西为什么灯泡一直都没亮过，哪怕它就只亮一下我就会买。 有这么一天，邮局的老邮递员米勒先生走进了他们总经理的办公室，向总经理说道： 我是米勒，我在您的邮局已经干了30年了，现在我想退休。 总经理回答道： 米勒先生，您在我们邮局确实工作时间很长了，您为我们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吧，既然您要退休了，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一定会满足你。 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千万不要通过咱们自己的邮局快递给我退休金，那样的话我会活活饿死的。 这天，哈利先生决定买一只看门狗送给他的老婆，于是他来到了一家宠物店，向店主问道： 店主先生，你们这儿有没有德国的2种看门狗？ 店主回答说有，而且呢还马上抱来了一只小卷毛狗。这哈利一看这么小一条狗啊，很生气： 你不是在蒙我吧，店主先生，这么小的家伙他能看门吗？ 您可别小看这条狗，他会空手道。 胡说，我不信。 看见哈利先生不相信，这店主就把小狗放在了地上，然后呢指着门前的一块广告牌向这小狗喊道： 空手道广告牌。 店主的话音刚落，只见这只小狗就迅速的扑向了那个广告牌，瞬间就把广告牌给撕得粉碎。看到这个场景，哈利觉得很高兴。接着这个店主呢又指着墙角的一把椅子继续向这小狗喊道：空手道椅子。此时只见这条小狗又迅速地扑向了那把椅子，瞬间就把椅子给拆了。这哈利看到了这样的场景相当满意，于是就掏钱买了这只小狗回家。可是没想到回到家之后，这哈利太太看见这狗呢也不是特别满意，于是哈利就洋洋得意地放下了这条小狗，然后一本正经地学着店主的口气向妻子解释道： 这你就不懂了，店主跟我说了，说这只小狗会空手道。 听到哈利的话，太太不屑一顾：空手道，你这个蠢货。话音刚落，只见这只小卷毛狗迅速地扑向了哈利。 DJ 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 人物活灵活现。 请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在村里啊，这天刘奶奶陪着自个儿的孙女去相亲去了。一到相亲那户啊，人家小伙子就端上来一盘特别新鲜的芒果，冲刘老太太说道： 刘奶奶，您尝尝吧，这是俺们村生产的绿色食品。 一听小伙子这话，这刘奶奶呀，不但没有继续客气的说几句，反倒是拽着自个儿孙女就往门外走，一边往外走还一边自个儿嘟囔： 我就说这村的没人就没一个靠得住的，不是？你说这金灿灿的芒果到他那非说是绿色的，这小伙子肯定是眼睛有毛病。 他们在我们后来没有再见，旅行了才会晓得怀念。突然我记起你的脸，那触动依然像昨天。对自己，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柠檬草，心酸里又有芳香的味道。曾以为你是全世界，但那天已经好遥远。绕一圈我才发现我有更远地平线。我们都没错，是不适合。我要的，我现在才懂得。快乐是我的，不是你给的。寂寞要自己负责。 尽了力气也未必如愿意，总是要过去以后才了解。突然我记起你的脸，爱不爱不过一念之间，绕一圈，今天的我能和昨天面对面。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亲爱的，我当时不懂得选择是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人生匆匆。